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凌晨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始正式造雪，第16届舞动北京群众舞蹈大赛颁奖展演活动在延庆举办。一周财经热点，来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民生看点。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始正式造雪，标志着场馆的电力供应保障达到了赛事标准。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的唯一一个雪上竞赛场馆，将在赛时承担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单板滑雪大跳台两个比赛项目。在赛后，这儿还将会成为世界上首个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面向公众进行开放。近期冷空气是频繁来袭，下周本市干冷气候持续，日最高气温将会全都跌到个位数。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乐陶。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下周的具体天气情况。 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受最近一次冷空气的影响呢，下周一也就是明天的气温持续走低，日最高气温呢只有4度左右，最低的气温呢是-6度。根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分析呢，下周周中本市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不过呢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整周的日最高气温呢都将跌至个位数，在4到6度上下波动，防寒保暖呢仍是重中之重。另外呢，由于缺乏水汽的配合呢，下周本市没有雨雪，晴空当道，干冷持续，补水保湿呢也要下足功夫。寒冷天气下呢，人体的抵抗力下降，易感性增加，不少呼吸道疾病和感冒频发。那么日常的饮食上呢，要坚持合理膳食，营养均衡。冬季的饮食呢，要以这个三多三少为原则，那么要多吃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素多的食物，少摄入糖类、脂肪和盐。那么进补呢，应该以温补、平补为宜，牛羊肉、鱼类、豆类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另外呢，户外运动要选择在这个阳光晴好的午后，避免剧烈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权威人士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民生看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接近30%等内容，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8号到10号召开，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解读会议精神时表示，会议消息稿出现了25个稳字，简而言之，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为突出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民生看点包括，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共同富裕的蛋糕既要做大做好，又要切好分好，要做好保供稳价，倡导绿色低碳。12月11号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的日子，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从全球的第26位上升到第一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 30%。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没有中国，世贸组织就无法称之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显著地完善了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3%，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但环比涨幅较上月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国内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数据显示，9月份以来，我国月度汽车产销量环比持续增长，国内汽车市场总体呈现一定回暖迹象，预计12月份汽车产销量有望延续环比增长势头，今年汽车产销量均有望超过2600万辆。 证监会近日公布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股民潘日中通过控制71个证券账户，操纵天铁股份等4只股票，被没收违法所得共计 2.23 亿元，并处以相同金额的罚款，共计罚没 4.46 亿元。潘日中申辩文化程度不高，对交易规则法律法规不了解，被证监会驳回。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再来关注，昨天和今天在延庆体育馆举行了2021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舞出中国红，一起向未来"全国广场舞示范展演活动暨第16届舞动北京群众舞蹈大赛颁奖展演的线下录制活动。第16届舞动北京于5月份启动，开展了广场舞教材的创作和广场舞蹈的赛事，以及舞台舞蹈赛事、广场舞蹈论坛和颁奖展演五个部分，包含了创作、普及、推广、赛事和展演等内容。再来关注，央华版的舞台剧开始售票，《如梦之梦》的九周年巡演即将在本月的22号到26号登陆北京保利。《如梦之梦》是21世纪初期华人剧场最受瞩目的话剧之一。央华版的《如梦之梦》是2013年在央华戏剧总制作人王可然的规划制作下诞生的，已经连续8年的巡回演出，成为了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实践之一，也是编剧导演赖声川最出名的作品之一。演员的阵容包括许晴、冯宪珍、黄璐、孔维、葛欣怡、肖战和张亮等人。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日前批准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加强针，用于16到17岁的青少年。按照要求，美国16到17岁的青少年完成了第二剂疫苗的接种至少6个月以后，可以接种一针加强针。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也表示，鉴于疫苗的保护效力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建议这个年龄群的青少年接种加强针。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1， 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首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